以呢句为中心，最少现阶段是以呢个为中心。心静则土静啊，同阿弥陀佛先至能够感应道交啊。超过无边恶趣门，速到菩提究竟岸。呢个是我哋学佛嘅目标。我哋学佛希望得到嘅，能够成就嘅，就喺呢句。恶趣就系三恶道，唔止三恶道系恶趣，三善道亦系恶趣门。点解呢？点解三善道亦系恶趣门呢？就有个比较。若果六道同四圣道比较呢，六道冚唪唥都恶，都系唔系善。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都系恶趣门。点解呢？呢个系十法界。十法界同一真法界比，十法界是恶，一真法界是善。由此可知，无边恶趣门不只是讲三途六道，连十法界都包括其中。这样才能够速到菩提究竟岸。由此可知，无边恶趣门不只是讲三途六道，连十法界都包括其中，这样才能够速到菩提究竟岸，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学佛一定要有这个大的志向，才能够有伟大的成就。无名贪嗔皆永无，或尽过亡三昧力。目标和果报讲了之后，要怎样才能够真正达到呢？一定要靠修行的功夫。修行的功夫从什么地方去观察呢？就看你烦恼无明有没有减少。烦恼是贪嗔痴慢，贪嗔痴就代表一切烦恼。你的烦恼是不是减少了呢？若果能够达到皆永无，那就成佛了。这个是我们未做到的，但是我们必须将烦恼一年一年减少，那你的功夫就得力了，你修学就有进步了。不论你修哪一个法门，功夫得力必定是烦恼少、妄想少、分别执着少了，这个是必定的道理。智慧增长了，智慧增长你能够觉察得到的。譬如以前睇嘢睇唔清楚，听说话又听得唔清楚，人哋咩意思你又唔明。依家呢清楚啦，睇事情呢睇得好清楚明白，佢一讲讲就知道佢心想乜嘢，呢个就是智慧增长咗啦。或就是无明，断烦恼破无明啊。断烦恼破无明一定要靠三昧的力量，三昧就是定， 这个名词是梵语，翻译成为正受，即是正常的享受。什么叫做正常享受呢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那种享受，如果有苦乐的，那个不正常的。若果有忧喜苦乐舍，这五种受啊都是不正常的。离开这五种受呢，就叫做正受，叫做三昧。这个是我们要学的，平时就要练的。练什么？顺境里面我没有乐受，若果有乐受呢，你起了贪心。在逆境里面亦唔冇嗔愧，亦唔会烦恼，咁先至叫做正受啊！即系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喺境界中去修，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。我嘅受系平等受，平等受就系三昧。你有呢种享受，就系、是、叫做得咗三昧啦。若果我哋用念佛嘅方法，就叫做得到念佛三昧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念佛三昧唔系一日到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咁念啊，二十四小时都佛号不断，咁系唔系叫做念佛三昧呢？呢、这个唔系嘅。是用念佛这个方法将苦乐忧喜舍摆平了，那就叫做得到念佛三昧。譬如在顺境里面，我起了一念欢喜心了，在顺境里面我起了一念欢喜心了，我就用念佛去将这个欢喜心摆平了，等个心得到平等，唔起波浪。喺逆境里面起咗烦恼啦，又系用一句佛号将呢啲烦恼打去咗，永远保持清净心，呢、这个享受就叫做念佛三昧，而唔系佛号唔中断。若果你佛号唔中断，见到信心嘅你欢喜，见到唔信心嘅你又唔高兴，咁样嘅话呢，你就叫做喊破喉咙也枉然啦。虽然你一日念佛几万声、十几万声或者几十万声，但系你嘅心仍然系随住外面嘅境界转，你自己仲系做唔到主，咁就唔叫做得到三昧。得三昧是心不会被境界所转，即是说若能转境则同如来，你不被境界转呢，那你就在境界上作得主，你就可以转境界。怎样转法呢？将一切苦乐的境界、不平的境界转变成为一真法界，咁就叫做若能转境则同如来。如来就係一真法界，众生係住十法界，十法界係有分别执着㗎。所以学佛嘅人要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咁你就入一真法界，咁就叫做得三昧啦。所以断烦恼破无明要靠正受，要靠正常的享受，就是要离苦乐忧喜舍。这些经文是由经文里面摘录出来的，希望大家互相勉励。 字字句句都要将佢做到，变成我哋自己嘅生活行为，咁我哋嘅受用就不可思议啦。学法喺边度学？点样做法呢？呢啲句子呢，就系教我哋点做啦。呢个就系佛菩萨嘅行持，我哋就要学佛菩萨。下面十一条，常行布施及戒忍，精进定慧六波罗，未道有情令得道，已道之者始成佛，假令供养行沙圣，不如坚勇求正觉。呢六句讲得好啊，而且非常重要。上一次我哋喺侯斯顿讲演嘅时候，曾经有同学提出一个问题，如果家庭主妇每日将佢嘅家务事，佢点样行菩萨道呢？这个问得好好。当时我就答，就举个例子话俾佢听，你做家务就已经将六波罗蜜做得圆满噶啦，你喺屋企就系成菩萨道啦，喺屋企就成佛噶啦，使乜到处去跑道场呢？你一跑就弯晒啦。你由朝到晚尽心尽力将家务事做好，咁就系布施，使到你一家人生活过得好舒服快乐，你就系用你嘅体力布施，为家人服务，亦系内财布施啊！布施有外财、内财嘛，攞钱就叫做外财嘛，用体力就叫做内财嘛，做一切嘅义务工作都系属于内财布施，比外财更难得、更可贵。你屋企嘅人都系众生啊，我哋就布施俾呢啲众生啊。若果你知道你做家务系收六波罗蜜，系行菩萨道，咁你就好快乐啦。否则嘅话咧，你做咗几十年家务，你做到烦晒，咁你嘅念头一转，就转凡成圣啦。因为以前你唔知道，咁就系叫做收六波罗蜜，唔知道咁就系菩萨道，唔知道咁就可以成佛成菩萨。若果你以为行菩萨道成佛要到庙里面去做，咁就大错特错啦。你屋企就系道场啊，你做家务有条不紊，有次序有先后，就是持戒波罗蜜。你好有耐心去做，日日做，年年做，咁就成就你忍辱波罗蜜。唔止你有耐心，而且你仲想到改进，咁就是精进波罗蜜。你嘅工作做事有主宰，唔会俾外面嘅境界动摇，咁你就系禅定波罗蜜。你做事清清楚楚，了了分明，能够辨别是非善恶、得失利学利害，呢、这个就系波野波罗蜜。菩萨喺边度修啊？你屋企所做嘅一切就六 波罗蜜圆满啦。你做得好，影响你屋企人啊，屋企人对你尊敬啊，敬仰你讲嘅嘢，佢就听你嘅，咁你就影响咗一家人学佛啦。否则嘅话，你做得唔好，令到佢有意见，喐下佢仲会毁谤三宝。点解呢？因为你做错咗，你唔系行菩萨道啊，你系做紧魔道啊，你喺度折磨你一家人啊！你唔顾掂自己屋企，走去顾庙度啲和尚，屋企人点会唔生气呢？点会唔嬲呢？佢同你有咩关系啊？家人都唔顾，去顾外人，咁似咩话啊？过失喺呢度啊！实实就再讲，就系因为你学错咗，你唔懂佛法啊！开经偈嗰度讲啊，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！你话有几多人啊，系错解如来真实义，曲解咗如来真实义。诸佛菩萨睇到你咁样学佛啊，都拧拧下头啊！你哋将佛法嘅形象都破坏咗，咁你一家人若果能够令到佢哋圆满幸福，一家都快乐，咁啊，仲会影响你嘅邻居、你嘅街坊、你啲亲戚朋友。人哋见到你哋咁好啊，点解咁好呢？哦，你话啊学法嘅，咁你就感化咗好多人啦。咁你呢一个家庭就系一切家庭嘅好榜样，一切家庭嘅模范。咁就叫做行菩萨道啊，咁就叫做普度众生啊。邻居再影响邻居，咁就遍及全世界啦。隔壁再有隔壁，隔离再有隔离㗎嘛。你一定要做到，认真做到啊。咁样做，大家对学佛嘅人先至有正確嘅认识。原来学佛咁好嘅，你话边个唔愿意学佛呢？今日啊，好多人见到啊，一话学佛咁就已经惊啦啊！你一同佢讲佛，佢就走啦，佢就趌咗去啦。点解呢？因为我哋做得唔啱啊！你冇做到个好榜样啊！所以呢六条啊，无论喺边个行业，无论任何生活方式，原理原则系不变嘅。自己多啲想下，你就知道自己应该点样生活、点样工作、点样待人接物，都系唔离开六波罗蜜嘅。未到有情令得到，未曾学法嘅就介绍俾佢，你介绍俾佢，最紧要就系你自己做个榜样俾佢睇。咁你做得到，人就先至肯听啊嘛。以道之者，始成佛。已经学佛嘅呢，就要介绍正土法门、大业往生教俾佢，因为只有呢个法门保证你一生成佛，这个法门是当生成就的法法。下面两句对我们是当头一棒。假令供养行沙圣，是讲修福的。修福供养诸佛如来，福报好大。你供养几多尊佛呢？供养恒河沙数诸佛，你所修的福都不如坚勇求正觉。 坚就坚定信心，勇猛精进，求生净土。再讲清楚明白啲，头先讲嘅家庭主妇喺做家务嘅时候行波罗蜜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咁嗰个供养行沙诸佛嘅比唔上佢。供养行沙如来，你只系收一啲福报嘅咋，六道有漏嘅赐福嚟嘅咋。每日做家务，行六波罗蜜，行菩萨道，咁先至了不起啦。佢嘅生活系菩萨业、菩萨行啊！佢呢一生就决定往生不退成佛，边个比得上啊？佢成佛之后广度有情，绝对唔系修福嘅人所可以比较嘅。所以佛喺大乘经上经常讲，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不如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乃至一四句偈，比唔上真正去做嘅人。坚勇求正觉就是真正去做。所以我哋应当知道点样去修学。十二，常运慈心八有情，度尽无边苦众生。呢两句我哋要时常存呢个心，存有呢个念头。前面兴大悲悯有情是同一个意思，合埋一齐嚟睇呢嘅意思就更清楚更明显。第十三，人有自心求道，精进不止，回当黑果，何怨不得。呢几句啊，是世间自在王如来教给法藏菩萨。法藏菩萨亦可以说是代表我们大众，佛教他的亦即是教我们，帮助我们建立信心，坚固的信心是成功的基础。我们一定要有信心。人有自心求道，这个道就是作佛，要造佛。法藏的愿望他就是要成佛，不只要成佛，而且超过诸佛。所以他这个道就是这个意思，他向自在王佛请教，我能不能够做到。佛说人有自心求道，自心是真心，真诚之心，再加上精进不止，你能够勇猛精进，亦即是上面讲的坚勇求正觉，坚定的信心。金刚经上讲信心不逆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再加上勇猛精进，那就叫做精进不止，回当黑果了，一定会，当然会得到你所想要的果报，何怨不得。你成佛超过诸佛，这个愿望这么大都能够得到，何况 世间嘅鸡毛蒜皮嘅事啊，边有得唔到噶？我喺初学佛嘅时候，张家大师帮助我建立信心，话俾我听：佛事门中有求必应。我哋对呢句说话要深信不疑，系有求必应嘅。求做佛都得到，都能够成佛。但系老师又话俾我听，若果你有求，佢求唔到，咩原因呢？系因为你自己有业障，你必须要将业障消除。咁就感应道交啦。呢句话非常重要。我哋有愿有求求唔到，唔系佛法唔灵，系自己本身嘅业障。若果业障消除啦，确实系有求必应嘅。你系好心，大乘经上都会讲到。事上决定是真实的，所以如理如法的祈求一定求得到的，没有话求不到的。往年即是说二三十年前，我初到台北去讲经，有一位法师亦是周时来听经的，这个法师呢已经过世了。我讲完经之后呢，佢嚟揾我，哎，法师啊，你成时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，但系我向佛菩萨想求个雪柜，求咗三年都求唔到。呢种求啊，决定唔会有感应嘅，求唔到嘅。点解呢？如理如法先求到嘛，你又唔如理又唔如法啊，你係个出家人，咁你个庙喺边度啊？係佢话喺基隆，你住咗几多人啊？佢得一个，你一个人何必要搵个雪柜呢？佛唔会增长你嘅贪心㗎，唔会成就你贪嗔痴㗎。若果你要求戒定慧，你就感应道教；你要求贪嗔痴，就唔可能嘅。所以佛菩萨帮助我哋系如理如法，若果非理非法呢，就唔可能有感应嘅。所以大家要清楚。下面一段第十四段，法藏文佛所说皆释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，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一其心，选择所欲结得大愿，精勤求索功甚保持，收集功德满足五劫，于彼二十一区子佛土功德庄严之事，明了通达，如一佛刹所接法果，超过于彼。呢段好紧要，系同我哋说明极乐世界嘅来由。呢个世界系点样庄严？点解会咁庄严？我哋读咗呢段，就恍然大悟，西方极乐世界唔系阿弥陀佛闭门造居打妄想造成噶，佢点样成就嘅咧？呢段就讲得清清楚楚啦。法藏就系阿弥陀佛嘅前身，未成佛之前出家嘅法名叫做法藏比丘，闻佛所说。因为他的志愿很大，所以佛 亦认真咁教佢。佛唔止教佢，而且将十方诸佛世界显现佢喺佢面前，即系好似喺电视咁做俾佢睇，冚唪唥都睇到啦。佢睇到诸佛世界，佢先至知道一切法系点样显现出嚟嘅。十法界依正庄严系乜嘢道理变现出嚟嘅？乜嘢因果产生咁多嘅变化？呢啲佛都教俾佢啦，而且将个事实显现出嚟俾佢睇，佢亦睇清楚啦，解释到见，即系佢冚唪唥都睇到啦。于是呢，佢就发起个大愿望。呢个大愿就系取人之长，去人之短。佢要建立一个佛国，佢要建立一个佛国，要吸取诸佛刹土嘅优点，缺点呢就冚唪唥都避免咗。所以佢呢个地方呢就叫做极乐世界啦，系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嘅。啊，人哋真正去做啊。我哋世间人亦知道呢个道理，但系冇真做。譬如好似我哋同修大多数系台湾嚟嘅。台湾系一个小岛啊。每个人都希望台湾能够繁荣，能够兴旺。所以台湾无论是政府或者民间，时常去外面去考察，有没有将外国的好的地方带回去呢？建设台湾呢？有没有看到人家的缺点而自己去改过呢？若果台湾这个小岛能够吸收全世界所有国家的长处，而将人家的所有短处都改过，那台湾就是世界上的极乐世界啊。阿弥陀佛是真做啊，而我们出去看下观光逛了一圈之后回来就若无其事，没有那件事。那能不能够真正成就，是看你是不是真做，真正是为这个社会，为众生，而不是为自己。若果有自己名闻利养参杂在其中，那这个成就就是平平的。阿弥陀佛他没有为自己着想，他都是为一切众生着想。所以他看到十方诸佛刹土啊，天人善恶，国土粗妙，这个是感得的果报。人心善，感得的生活环境就妙；人心恶，感得的国土生活环境就粗。思维究竟，法藏比丘呢就细心去思维，变一其心，选择所欲。他一心一意选择最好的、最上等的，避免啲恶的，要取啲善的，结得大愿，即是四十八大愿。他看到十方世界都看到有三恶道，所以他就不要有三恶道。你做贪嗔痴就减三恶道啊。所以阿弥陀佛说，我这个国家没有三恶道。所以他这个愿啊，是观察十方诸佛刹土来去发的，不是凭空想象的。四十八愿是这样落来的。 而且唔係一次發嘅，經過好多次先至發成嘅。精勤求索，功慎保持，收集功德，滿足五劫。呢度係講佢勇猛精進修學嘅心態。時間呢係用咗五劫，於彼二十一居子佛土。呢、這個二十一係表法，唔係事實，係盡虛空變法界，一尊佛土都冇落空，都參學到啦。佢哋嘅功德莊嚴之事，明瞭通達，如一佛剎，冇一樣唔了解。你明白啦，事上通達咗啦，先至能夠建立西方極樂世界。所涉法國就是指他所建立的西方極樂世界。超過於彼，就是指超過一切諸佛剎，一切諸佛剎土。今天呢就講到這裡了。